是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圣诞节的清晨，一起无头惨案打破了阿罗约小镇的僻静，一时激起千层浪，死亡的号角吹响，四起恐怖血腥的谋杀，四具呈现 T 字形的尸体，现场留下的 T 字标记，牵扯出原始而又狂热的复仇欲望。 T 字代表什么？是古代及宗教的象征，是复仇者杀人的标记，还是一场跨越美国全境的追凶战役即将打响？美国悬疑小说之王埃勒里奎因经典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演播陈光，敬请收听。 上集当中，埃勒里惊奇地发现范、布雷德和梅加拉三个人之间有着惊人的联系，而那个克罗萨克好像也与这出谋杀案有关系。埃勒里把注意力转到主要物证上，位于同一面墙上打开的写字台左边，房间里沙发对面的那个物体，这是一件精巧的装置，它是一张用铰链绑住的可折叠棋桌，很明显可以叠起来，然后收进后面墙里一个浅浅的壁龛之中。一道滑动门，这会儿在壁龛上方搁着，可以放下遮盖住整个设备。另外有两张墙椅，各在桌子一边，同样能旋转进墙里。布雷德想必棋瘾确实不小，埃勒里说，居然做这种嵌入墙壁的装置。我想他没有被碰过，还保留着他之前用过的样子吧。 不管怎么样，至少没被我们碰过。 埃萨姆冷淡地说， 看你又能从中获得什么信息。 桌面是一件闪闪发光的工艺品，镶嵌着64个黑白相间的方格，所有的方格被一条昂贵的珍珠背边围着，是个按常见方式设计的棋盘。每个棋手面前都有一道宽边，用于堆放不在下的棋子。在靠近写字台处的盘边，散乱地放着九枚被黑子俘虏的红色棋子。对面的盘边是三枚被红方俘虏的黑色棋子。在棋盘上放着三个黑王，通过把一枚黑子放在另一枚黑子之上加冕而成，还有三枚单个黑子，另外还有两枚单个红子，其中一枚位于黑方首行，或者说开始行。埃勒里若有所思地研究着棋盘及其边缘。放这些的盒子在哪儿？埃萨姆拿脚朝写字台的方向踢了踢，在打开的活动翻板上放着一只长方形的廉价纸板盒，里面空空如也。这里有11枚红棋子。埃勒里凝视墙上说，本来应该是12枚，有一枚同样的红棋子在图腾柱附近被发现。 对。 埃萨姆叹了口气， 屋里其他地方都检查过，没有其他成负的气，所以我们发现的红棋子必定来自这儿。 正是，艾勒里说，这真有趣，实在是太有趣了。他又低头看棋子， 你这样认为吗？ 埃萨姆愁眉苦脸地说， 待会儿你就不会这样想了，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但事实不是那样。等我把布雷德的男管家找来。 他走到门边，对那名警探说， 再把那个叫做斯托林斯的家伙叫到这儿来，就是那个男管家。 埃勒里抬了抬富有表现力的眉毛，但是并没有说什么。他走向写字台，随手拿起那只空的纸板集合。埃萨姆咧开嘴，表情复杂地注视着他。 那个也是， 埃萨姆出乎意料地说。埃勒里抬起头来，对，我一进来这儿就对这个感到奇怪，为什么一个无所谓麻烦和花钱的老棋痴都已经煞费苦心地安装了这么一套棋盘，却竟然使用便宜的木头棋子。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没什么让人吃惊的，我敢向你保证这一点。 那名警探打开大厅的门，一个面颊土黄、眼睛毫无特色的高瘦男人走了进来。他穿着简朴的黑衣，身上带着奉承巴结的味道。 斯托林斯， 埃萨姆单刀直入， 请你为这位先生重复一下今天早晨你告诉我的情况。 我很乐意，先生， 男管家说，他有一副柔和悦耳的嗓子。 首先，你怎么解释布雷德先生用这些便宜棋子来对局这件事？ 很简单，先生，以前我告诉过你。 斯托林斯眼睛转动着望向了天花板，叹息着说， 布雷德先生总是只使用最好的，他这张桌子和这些椅子是定做的，还挖空墙壁好让他们能放得进去，同时他买了一套非常昂贵的象牙棋子，可以说全是精雕细刻，而且也使用了很多年。接下来在不久以前，坦普尔先生对这套棋子赞不绝口，于是布雷德先生他有一天这么对我说。 斯托林斯叹息着说， 他打算送他一套一模一样的棋子，给他一个惊喜。就在两个星期前，他让布鲁克林某个私人雕刻家复制了那24枚棋子，但还没有送回来。目前除了这些便宜棋子之外，他找不到别的，所以就先凑合用着。 现在，斯托林斯，地方检察官说，告诉我们昨晚发生的事。 是，先生。 斯托林斯的红舌头沿嘴唇边舔了一圈。 就在昨晚，我照布雷德先生吩咐离开屋子之前。 等一等，埃勒里急忙说，昨天晚上你是接到指示才离开屋子的。 是的，先生，布雷德先生昨天从城里回到家时，他把福克斯、巴克斯特太太和我叫到这个房间。 斯托林斯努力压下一些温馨的回忆， 布雷德太太和海伦小姐已经离开，我想他们要去剧院，而林肯先生根本没回来吃饭。布雷德先生看起来十分疲倦，他拿出一张10美元的钞票给了我，叫福克斯、巴克斯特太太和我晚饭后就可以休息了。他说自己整个晚上都需要独自待着，又告诉福克斯可以用小汽车，所以我们都离开了。 我明白了， 埃勒里咕哝着。 那些棋子是怎么回事，斯托林斯？ 埃萨姆提示着。斯图林斯点了点长形的脑袋。在离开房子之前，这时福克斯和巴克斯太太已经在外面车道上的车里。我去了一趟书房，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能为布雷德先生效劳的。我问了他，他说没有，还叫我跟其他人一道走。我感觉他当时相当紧张。埃勒里微笑着说，你真是个观察敏锐的小伙子，不是吗？斯托林斯看起来很高兴，我一直努力这么做着，先生，无论如何，就像今天早晨告诉埃萨姆先生的，我昨晚来这儿的时候，布雷德先生坐在棋桌旁边，看起来正在跟自己下棋。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侦探小说埃勒里奎因的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由晨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不是在跟什么人下棋？ 沃恩警官喃喃地说。 为什么你竟然没告诉我，埃萨姆？ 地方检察官摊开双手。埃勒里说， 你说这话到底什么意思，斯托林斯？ 先生，他摊开所有棋子，黑的和红的，两边都下。他刚开始下，首先从自己坐着的那边移动一个子，然后想了想，又移动对面的一个子。我只看到这么两步。 那么， 埃勒里撅起嘴唇问， 他坐在哪张椅子上？ 那张靠写字台的，但是走完红子之后，他站起来坐到对面的椅子上，像平常那样研究棋盘。 斯托林斯咂咂嘴， 布雷德先生是个非常优秀的棋手，十分细心，他经常那样自个儿练习。 你看，埃萨姆疲乏地说，西洋跳棋这事儿没有意义。 他叹了口气， 哎呀，那么说说你自己吧，斯托林斯。 是，先生， 男管家回答。我们都坐车进城，福克斯让巴克斯托太太和我在罗克西剧院下车，说电影结束以后回来接我们。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他回来接你们了吗？ 沃恩警官问，突然警觉起来。 没有，先生，他没有。我们足足等了半个小时，他都没来。但我们觉得他应该是出了事故或者其他什么的，于是只好乘火车回家，再从车站转出租车到家。 出租车是吗？ 警官看起来很高兴。 昨晚警察在车站采取了紧急行动，你们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大约是半夜，先生，也许更晚一点，可我不确定。 当你们到达这儿的时候，福克斯回来了吗？ 斯托林斯一脸呆板。 恐怕我说不准，先生，我不知道。他住在小海湾附近森林中的那间小屋里，即使开灯也看不到，因为有树挡着。 我们会留意核实一下的。你还没跟福克斯好好谈谈是吗，埃萨姆？ 我还没有机会， 等会儿再说吧， 埃勒里说。斯托林斯，昨晚布雷德先生曾经对你说过关于等候一名客人的事情吗？ 没有，先生，他只是说晚上要一个人待着。 他经常的要打发你，福克斯和巴克斯特太太走开吗？ 不，先生，这是头一回。 还有件事， 埃勒里走到圆形书桌那儿，用指尖敲敲那个雪茄盒说， 知道这个罐子里是什么吗？ 斯托林斯一脸震惊。 当然知道，先生，这是布雷特先生的烟草。 很好。这是屋里唯一用于烟斗的烟草吗？是的，先生。布雷德先生对他的烟草十分讲究，那是他自己做的一种特殊混合烟草，原料都是英国进口的。实际上，他从来不吸其他的烟。斯托林斯突然自信地说，布雷德先生常说没有一种美国烟草值得抽。毫无来由的一个不协调的想法突然在埃勒里心头闪过，安德鲁范和他的鱼子酱，托马斯布雷德和他的进口烟草。他摇了摇头。还有件事，斯托林斯警官，你建议把那海神头烟斗给斯托林斯看一下吗？沃恩重新把雕花的烟斗拿出来，斯托林斯看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是的，先生，我见过这只烟斗。三个男人同声叹气，看样子运气总是眷顾罪犯而不是警方。唉，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那是布雷德的，是吗？ 埃萨姆咕哝着。 啊，我肯定，先生， 男管家说，任何一只烟斗他都不会抽很久，他总说烟斗像人，过段时间就需要休假。他抽屉里放满了质地很好的烟斗，先生，但我认出了这只。现在回想起来，我以前见过他很多次，虽然已经不是最近的事儿了。好了好了，埃萨姆急躁地说，你现在可以走了。斯托林斯略带僵硬的鞠躬，重新恢复成管家的模样，大步走出书房。这解决了西洋跳棋，警官严肃地说，烟斗以及烟草的问题，虽然是在大大浪费时间，但是给了我们一个关于福克斯的有趣线索。 他搓着双手， 不算坏，加上那个牡蛎岛还有一大堆事情要调查，我们要忙一天了， 得花好几天，你不这么觉得吗？ 埃勒里微笑着，简直就跟旧时代一个样。 这时有人敲门，沃恩警官穿过房间去开门，一个脸色阴沉的男人站在那儿，对沃恩耳语了几分钟，沃恩不停地点头， 最后警官关上门走回来。发生什么事了？ 埃萨姆问。 没什么大事，恐怕我们一直在做无用功。我手下人报告，他们在现场什么东西都没有找到，什么也没有。天哪，真是难以置信啊！ 你们在找什么？ 埃勒里问。 头啊，老兄，那个头。 好长时间没有人说话，悲惨的冷风吹进房间，看着外面阳光明媚的花园，很难相信所有这一切宁静、美丽和豪华风景的主人，如今成了一具僵硬的无头尸体，像随便一个从长岛海峡里捞上来的无名游民一样，躺在县沉尸所里。 还有什么别的进展吗？ 埃萨姆终于说，他在对自己发牢骚。 警察们查询了火车站的人， 沃恩平静地说， 以及五英里内的每个居民。温恩先生，我们一直在找昨晚有可能来拜访的那个人，从林肯和斯托林斯的叙述中很明显可以看出，昨晚斯托林斯在等什么人。一个人不会一下把他的妻子、妓女、生意伙伴和仆人全都打发走，除非某件奇异的事就要发生，他需要私下处理。以前他从来没干过这种事，知道吗？ 我知道的太清楚了，埃勒里回应说。对，你那种假设合情合理，布雷德昨晚等着什么人，这点毫无疑问。 我们没碰上一个能给予指引的人，连火车站的乘务员和车站的乘客都记不得昨晚九点钟左右